喂 ，hello， 又嚟女廣場啊！我係喪尼啊，呢集咧係特別緊急特別版嚟嘅，咁我哋即刻錄完，我哋就會即刻上噶啦。咁今日係一個好黑暗嘅日子啦，咁即係佔中嗰邊亦都即係正式展開咗啦，咁同埋亦都算係，我覺得其實算係香港暴動噶啦，已經啲警察咧已經對住公民廣場嘅嗰班學生咧有催淚彈啊，有橡膠子彈啊，又剩啊咁樣樣噶啦。咁啱啱咧，咁我哋有啲人咧就會喺流動佔中嘅。有啲現場翻咗，啱啱就翻咗嚟，咁我哋都安全嘅。咁有阿 Suki 啦，有世奇， 系喺度。 咁白系咁咁仲有其他人自己介紹自己，唔該。 喂，好 OK， 我新登場波根，我講咗先。係各位大家係多謝大家關照啊！咁今日都見到大家團結嘅呢樣嘢，我覺得好鼓舞嘅。 嗯，係咁，仲有 係我係 系 多啦，我系 Facebook 漫画政治漫画 fans page 香城怪异录嘅作者，去 系，仲有啊，啲猫 系 ，hello， 啲猫都喺度。 系咁，其实佢而家嘅状况系咩咧？咁最新新闻啦，咁其实黄之锋咧已经系即系释放咗啦，即系都非常之庆幸地咧，香港咧即系个司法咧都仲系独立嘅，咁嗰个法官咧都依然系话即系警方嗰边系无理地拘留咗黄之锋，系一个超乎正常嘅长嘅时间，同埋即系觉得冇理由咁样样俾佢即系咁样样拘留法唔俾佢保释，同埋即系都呼吁警察咧都会即系对黄之锋啦，同埋对另外嗰两位被占中即系咪当初公民广场嗰度俾人拉走咗嘅嗰，都希望有个公平嘅裁决，公平嘅审讯咁样样啦。咁而家嗰边咧就好似话呼吁紧咧，话过咗12点钟之后，如果唔散嘅话咧，就会开真枪，就话会射手脚啦。咁因为其实而家呢个时候，即系消息传言满天飞，咁就真系唔知系真定系假啦。咁阿世奇啱啱喺金钟嗰边翻到去咧，咁我想问佢嗰边其实系咩状况啊？ 其实我头先离开嗰阵时咧，就大概系晚上嘅9:30左右。咁我就喺海富中心嗰度，系5:30嘅时候已经出咗去噶啦。咁我哋系出去嘅时候系喺湾仔嗰个直接，喺金钟嗰个直接出到闸噶。但系好快6-7点几左右啦，跟住已经话金钟系唔会停车啦。咁好多支援嘅人士系都喺湾仔同中环两边方向赶嚟啦。我哋临走嘅时候，其实8:00左右，学联已经系有人嚟通知我哋。其实是希望我们尽量保护自己，同埋教识我们怎样去，如果遇到他有真的有橡胶子弹的话，我们应该有什么方法去保护自己，同埋他有很多因为其实我今天在场，我已经是见证了差不多6个催泪弹在我面前弹个棒，真的很大声，距离我真的10多米左右的啫。但问题我们所有的市民在这里的时候，只是组人链不停是传送物资、运水、运缩骨者，我没有见到有任何很攻击性的武器，而且大家都很理性，全部只可以是缩骨者，因为都担心直接是会伤害到人，所以我是很相信、很坚信，亦都是亲眼目睹我们很多去争取今日呢件事情嘅所有嘅学生、所有嘅人系真系好和平、好理性，但我唔明点解佢哋要做啲咁残暴嘅事咯？因为真系太近啦，今日。 我想问西奇，你有冇受伤？ 我冇好安全，因为佢都有讲过嘅，佢都唔希望所，因为佢其实佢要求站出嚟，佢系会有同大家讲，如果系会上前嘅人嘅话，佢系会派发物资、眼罩、雨褛、各类型可以尽量保护到自己嘅嘢，咁佢亦都系选择性嘅，佢唔会逼我哋向前咯，佢只会话帮到手嘅市民喺后边可以嗌呼吁传送物资嘅，喺后边继续帮手组人链传送，跟住或者可能去看守啲物资，如果系可以嘅，会去前进嘅，佢亦都会同佢哋讲埋究竟应该即系啲 SMS 啊嗰啲，其实网上边今日都有讲咗好多啦，点样去保护自己啊？有啲咩律师啊？完全冇用 WeChat 嘅，真系，因为其实去到真系我有段时间系真系好惊慌，我同我嘅另一半喺金钟海富中心嗰度， 完全是斷曬網絡咯嗰陣時，因為係掃極個 Facebook 都冇反應 ，WhatsApp 係永遠日，除非係人哋 set 咗冇上線時間先睇唔到嘅啫。但係我嗰段時間由八點開始，我係完全掃唔到咯，直至到我九點半開始離開金鐘，行翻去灣仔，我先至可以接通翻呢個世界咯。 因為其實尋日咧，咁我尋日咧，我翻學我喺 Poly 嗰度走嘅時候咧，咁我後來我係喺即係尖沙咀啦，搭翻車出翻出翻港島嗰邊喺金鐘轉車，咁我發現咧，其實喺金鐘嗰個站咧係好恐怖地完全上唔到網嘅，即係講緊係琴晚大概係大概係十一點零鐘嘅時候，已經講緊咧成個金鐘係完全上唔到網。咁我頭先發翻嚟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金鐘咧佢已經係完全地啲列車係唔會停啦。咁咁然之後我係搭巴士，咁喺Poly 嗰度搭返隧道巴過嚟啦。咁112呢正常地係出咗洪水之後呢，佢會係經南洋酒店同埋會經Times Square 嗰邊，再去返鵝頸橋去到蘇格門口嘅。咁其實所有去到呢個路程嘅車呢，已經全線全部呢都已經係改晒道㗎啦。一出地鐵站之後呢，只會行沿海旁，喺海旁遊艇會嗰個站落得落，然之後呢就直接去永興街㗎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咁102咧，咁就都依然102、106呢啲車咧，即係唔經 Times Square、Sogo 嗰啲咧，都依然咧會喺維園門口落。咁然之後咁我沿途行翻屋企嘅時候咧，見到咧其實怡和街、Sogo、軒尼斯道呢一帶咧，其實已經係封曬路啦。咁同埋咧因為其實我住附近嘅，咁其實我喺現場係留咗一陣咧，見到咁佢有好多人咧。有好多流動佔中嘅人士咧，佢已經坐曬喺馬路嘅中間啦、兩旁啦、喺電車站附近啦，咁然之後咧，附近其實已經係圍曬鐵馬，已經有啲警犬喺度咧，即係戒備緊咁樣樣咯。咁然之後佢哋不時咧都會即係有啲呼呼聲啊，咁但係佢哋即係有呼呼聲嘅會拍手掌啊，或者即係大家互相鼓勵啊。咁但係咧，佢哋都依然係即係非常和平同理性，佢哋都冇話去即係講粗口挑釁啲警察啊，或者佢哋去掟嘢啊、掟剩啊咁樣樣嘅。系啦，咁但系路就封晒噶啦，咁但系铜锣湾地铁站即系去到 Sogo E 出口嗰度咧，都依然都仲见到有人进出嘅。 头先我阿爸咧就经过喺呢个系旺角嗰边弥敦道嗰边啦，咁亦都见到咧就系有成过千人喺个马路度，亦都封晒路。咁基本上而家香港区嗰边同埋呢个旺角区嗰边都系基本上已经系去唔到嗰边噶啦。咁但係問題係我阿爸都同我講，佢話佢見到嘅人都係好和平，咁只不過係坐喺個馬路度，咁就完全係冇呢個暴力嘅行為，亦都唔會話有啲咩挑釁嘅行為發生咯。 你見到係警方作出暴力嘅行為咧，依家係啊。 但係其實即係我哋一路睇翻新聞咧，呢一兩日真係越睇越撚著火嘅喎。佢老尾係佢真係講緊一啲手無寸鐵嘅學生，即係你就抬佢走啦，拖佢喺個地下度拖行啦，跟住啲老人家照打啦。 跟住頭先嗰個先至夠着火啦，睇撚到撲街。我之前我依排都少講出，但係冚家產去個警察就有個阿伯就諗住走㗎啦，個阿叔嚟嘅，有個阿叔諗住走啦，跟住嗰個撲街警察咧就拍佢膊頭，然後兜支胡椒噴就噴落人哋對眼，有冇咁撚撲街嘅人啊？係咪人嚟㗎其實？ 佢而家基本上，我覺得啲警犬佢即係佢哋根本上係殺紅了眼。我覺得佢哋將，因為佢哋呢幾日咧，即係去鎮壓呢班學生嘅時候咧，佢哋係將佢哋嘅潛在嘅獸性咧，佢哋嘅暴戾嗰種， 同埋以前所發生過嗰啲鬱屈就冤屈就全部發泄曬落班學生度。 頭先我哋企喺海富中心嘅時候，那個感覺，海富中心嗰度咪有條天橋嘅，佢啲記者同警察就喺曬上邊，跟住我一路就覺得自己，我一路都好擔憂咁問我身邊嘅另一半，佢哋有冇咩異常嘅舉動同行為？我完全覺得自己係一路俾人監視緊同嘲笑緊咯，全日佢哋喺上面好似睇好戲咁樣望住你，被班傻仔喺下邊咯。啊，你得唔得閒就放兩個催淚彈，咪攻下你哋咯咁樣。但係冇諗過，因為我哋點解會歡呼咧？群眾就係因為不斷有學生有好多後生仔真係好落力，除咗人鏈去傳送物資之外，佢哋真係跑嚟跑去滿場飛。我聽到佢哋嗌到聲嘶力竭，我真係好心痛。佢哋真係好年輕嘅啫，跟住之後佢哋係好勇敢咯。我哋每一 個人見到佢哋出嚟，我哋真係忍唔住歡呼、拍手掌同幫佢加油打氣。跟住另外，當佢哋入面真係前線有人受咗傷推翻出嚟嘅時候，我哋亦都希望可以俾最大嘅鼓勵佢哋咯。因為佢哋真係冇做過啲乜嘢，佢哋就算去攞防衞嘅嘢，都只不過一把縮骨遮，縮骨遮去頂盾牌喎，邊有 make sense 啊？ 其實已經見到佢哋係滅，即係開始完全係泯滅人性嘅啦。佢講緊咧，啱啱我上網咧，即時見到啲人擺條片上網喺現場嘅人咧，佢講緊話有個伯伯咧，有個老人家中咗胡椒噴霧之後咧，咁又扯蝦啊又剩啊，咁佢哋只將佢咧就抬咗落個室內嗰度，咁個鐵馬就圍住喺出邊，好多警察就企曬去睇戲。咁跟住咧，嗰啲人就不斷喺度求救話喂，你哋入嚟幫手啦！即係同啲警察講，你哋入嚟幫手啦！佢就嚟死啦，死噶啦，就嚟死噶啦！你哋入嚟幫手，啲警察全部坐喺度，你即係企喺度挨住個鐵馬，係你眼望我眼，完全冇意思入去幫手咯。 冇啊！我朋友今日佢基本上係自己自發性去做呢、這個，因為我喺牆入面撞到佢，佢拍我。因為其實我從來都知道佢係一個好熱愛政治嘅人，即係好熱心，佢會關心呢個社會。我反而係好冷感嘅一群，我今日都站咗出嚟，佢見到我，佢都好驚訝。跟住我今日真係見到佢影咗好多相，佢好努力咁去。想 這個、 你明白佢可以影到啲警察對住班市民喺度笑咯。呢、這個時候我諗就算你政治， 點解會笑得出嘅佢老尾？ 你頭先我哋頭先睇嗰個睇到有張相啊，嗰個差佬都係喺度笑噶啦，中間白衫嗰個應該係比較高級嘅，佢都喺度笑，我完全唔明佢有咩可以笑咯。 因為其實咧，講真嗰句，我同爹媽咧都呢兩個人咧，絕對係一個政治冷感嘅人嚟嘅。即係我咁大個女咧，咁我淨係企過出嚟，即係三次，即係令到我真係好關注。其實真係七一遊行，即係2003年嘅七一遊行成功，令到老董落下台啦。跟住再對上咧，講緊已經係反國教，我去咗正中嗰度坐咗兩晚通宵。其實即係我其實已經其他嘢，我係覺得已經係我唔係話唔關心唔理，但係我會覺得使唔使咁激動啊？即係我未必會真係會放低我身邊嘅嘢出去咯。但係我覺得今次係即係唔係講緊單係，即係我覺得件事已經 好難沉默咯。我27年。冇做过任何你头先讲嘅嘢，我连七一游行都唔会去嘅，因为我会觉得又热又晒又辛苦。我承认或者呢个系港女啦，但系问题我今日真系忍唔到，我出咗去之后，我亦都觉得好后悔，点解而家先出嚟咯？我觉得佢哋好惨啊！你明唔明白？冇人帮到佢哋咯，而家系冇人帮到我哋啊，应该话。 其实系，因为其实 系庆幸就系话而家，譬如话香港人到今时今刻。先醒覺都未遲嘅，因為譬如話早兩日啦，起碼你任何嘅集會都會有個話事人或者又有個阿頭，佢哋會係負責安排啊，即係所謂嘅大會。呢兩日我真係問翻身邊啲朋友，喂係咪有活動？係咪有嘢搞？係咪要支持民主運動？係出嚟邊個搞？唔知道，但係個個都好自發嘅。呢樣嘢係真係發自內心，我呢樣嘢我覺得鼓舞。 因為其實講真，一路以嚟即係社會運動都少不免咧，有啲人就走出嚟即係認屎認屁，即係或者去即係爭取呢一個曝光啦，即係俾一啲人話佢係即係叫做即係借呢件事嚟過橋啊、博上位啊等等咁樣啦。但其實今次見到呢件事係好多人係好自發，你諗下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同埋嗰班佔中人士，其實佢係好少可地將所有嘢係大家係即係好有。結構同埋好有strategy 咁樣去做呢件事咁樣，即係呢份你講緊佢哋兩晚前即係衝擊，即係衝擊攞翻重奪公民廣場，佢哋講緊係兵分幾路，喺呢邊有一班人去，嗰邊有一班人去，係成功地分散咗呢班差佬，佢哋先至可以爬到入去。即係雖然講緊佢爬到入去9秒9俾人拉咗啦，咁但係其實即係睇得出呢班人係真係好有戰術，有 plan 過曬所有嘢，佢哋先至去做呢樣嘢。 唔係，有睇到社運動同以前， 就再攞出嚟咯，我幫你指啦，好未？頭先指咗， 等先啦。我睇到社運動同之前咧係完全唔同嘅情況，就係好似阿喪尼啱講啦，以前係有大佬領導嘅 ，OK， 咁啊大佬話收就收，大佬話放就放 ，OK。咁今次咧就一開波咧，啲警察咧捉曬大佬啦，咁啊冇人知道咧究竟下一個方向去到邊度。咁同埋咧嗰個社會運動咧，以前係 centralize 嘅，而家就下放咗權力，大家任何市民受道德感召，覺得呢個一個好卑鄙嘅事，或者一個爭取公義嘅事咧，都會走出嚟嘅。 為其實而家呢件事點解我哋會一班平時本來政治冷感啲人都唔理嘅人，點解會咁嬲？係因為其實而家呢件事已經冇關乎係咪講緊普唔普選，或者係講緊有冇公民提名，或者係講緊嚟緊佢乜乜物物2017年有冇得普選乜乜物，唔撚係待唔待住先嘅問題。佢而家講起呢班人。即係呢班人為咗呢件事，無論佢哋有冇煽動都好，佢哋走出嚟。咁但係佢哋無論佢哋乜都冇做過，佢哋係咪真係 deserve 咁樣嘅對待呢？係咪真係要攞啲伸縮管具嚟打鳩佢哋？係咪真係要搵招胡椒炮物多兜頭兜面噴鳩佢哋呢？係咪真係要搵催淚彈呢？啱啱你睇蘋果動新聞已經講緊有條女俾催淚彈炸到塊面爛撚曬啦。 係、哦、有張相係佢本身係好似話喺城大讀嘅，跟住嗰條女係個樣 OK， 跟住而家係炸到半邊面都爛咗咯，差唔多係。跟住話嗰啲催淚彈係基本上你三米以內你爆嘅係可以對皮膚造成永久性嘅傷害，咁但係問題人哋都冇對你做過啲乜嘢，人哋都冇攻擊性冇挑釁性，咁點解你要出動到呢個咁攻擊性咁傷害性嘅嘢去傷害人？我真係好撚唔明 白。我唔知，我睇新聞， 心虛啊！呢、這個 新聞係見到呢個掉汽油彈先至會用呢啲咁樣嘅防暴警察，我真係完全唔見，我哋連水樽都冇人掉啊，大佬！咁點解要咁做？ 掉去喎、 啊，有人整咗。图啊！上一次香港放出嚟弹，其实已经系2017年暴动嗰时，但系周街都系土制菠萝，嗰啲阻滞系即系暴徒嚟噶嘛。而家系对住即系我哋就系得缩骨遮嘅，都掟呢个出嚟弹。 咪对本土嘅市民咯，啊咪嘅对越南市民都试过用嘅，但系嗰啲系越南市民咯，嗰啲系好真系好暴力噶咯啊！但系我哋系完全冇做过任何嘅动作，佢咁样做。咁我覺得呢個 都話揾到炸彈啊！而家魚蛋你揾唔到半粒啦，你喺嗰度而家大家搏命抗爭，但係我哋係好安靜、好和平同充滿愛咁坐喺度，你咁你搞我哋？即係大佬，我出糧俾你，你搞學生，即係呢日火都嚟啫。 所以呢個 decision 就應該唔係梁振英可以 make 到嘅。 唔係，但係我想講嘅係你班警察。你哋有冇諗過你哋宣誓嘅時候，當年你哋入職宣誓嘅時候，你哋自己講過啲乜？你哋宣誓嘅誓言係啲乜？係咪真係去走去打學生？係咪真係打老人家？係咪真係攞住支防狼嗰啲叫做胡椒噴霧喺度鳩噴？ 佢哋嗰個誓言就係撲街為咗份糧乜撚都做得出咯。 即係我覺得係咪每個月份糧所謂嘅即係嗰份糧係買撚埋你嘅良心咧？ 出邊嗰度就係嗰萬六蚊就係買撚曬呢班人嘅良心啦！撲街，佢一入職嗰啲都係萬六蚊嘅啫，嗰啲撲街最對上嗰啲人。 其實今日我較早嘅時間，我係喺嗰金鐘嘅位置啦，嗰海富嗰度。咁其實我係入唔到去啊！警察其實嗰陣時較早，我諗兩三點到啦，清場只俾出唔俾入。OK， 咁我要去到肯德基嗰度食少啲嘢，跟住有一個係喺入面前線褪翻出嚟頂唔順嘅一個女學生，港大讀 master， 跟住喺度講就話，其實佢有個同學仔做警察，即係做到警察做到警。睇下先，入去唔係做軍裝，高一級嗰只叫唔記得叫咩添。反正 anyway 咧就 督察，警司就好高級噶啦。 督察 警司，督察咯。 督察，跟住入到去已經 quit 咗 master 嗰個學位啦。然之後聽講話一入到學堂第一件事就話呢扎咁嘅人，總之一出親嚟就係暴民，揼鑊金嘅，揼鑊狠嘅。即係已經係咁樣軍事式洗腦咁，佢 唔係咁你唔係你嗱好難怪嘅，咁你所有嘅紀律部隊一定係意識形態控制嘅，咁同埋係佢首先係你紀律部隊，首先你入職嘅時候一定要將你嘅人格完全洗去嘅，所以點解一定要鏟低你個頭咧？ 軍訓式嘅， 係 你明唔明白我另一半今日做咗一個好嬲嘅動作，去將佢朋友就係當差，佢喺 Facebook 度不停咁 update 嘅嘢就係、是，哇！早知今日去買遮啦，即係我唔明白，我唔知道你有冇當緊奸啦，但係你覺得呢件事好好笑咩？你唔去當奸，你我覺得好唔排除警察會有好人，我都冇咁想一足高第一船人。但係問題，我真係見到有一個人係可以咁口話無恥，咁仲可以喺呢個時候講埋啲咁樣嘅嘢咯。佢哋真係洗曬腦。 唔係第一樣嘢咧，警察就對民主嗰個咁嘅概念咧，佢就冇乜嘅。第二樣嘢咧，就每日咧就對住示威者咧，佢基本上係覺得你係搞亂香港㗎啦。佢記得話我特別 係令到佢。 工作量多咗佢辛苦咗所以佢就將佢嘅 有咩問題 麻煩係啦點解咁撚熱我要企喺度係啦我明明可以喺房涼冷氣 第一堂民主嘅概念就係我係主你係民啦你講咩啫 啱啱不過大陸都好撚嘢喎，有冇睇過有張圖咧？話大陸咧， 我哋今日國慶 啊，慶祝國慶啊， 慶祝國慶啊嘛，幾萬人慶祝國慶啊嘛，跟住啲人坐喺天馬龍公園乘涼啊嘛， 乜撚嘢叫指鹿為馬咪呢啲咯？ 係我諗， 即係所以佢其實我哋下次 出到咁嘅新聞， 可能嘢冇行動嘅代號可能都會係慶祝國慶咯。即系真系噶啦，唱红打黑啦，而家 啲人 话 去饮啊嘛， 系啦，去饮庆祝国庆， 一路放烟花，烟花咧就会催泪嘅，烟花催泪嘅。O K， 件事系大到连国际性新闻版面都上埋，因为我哋头先坐咗喺侧边嗰啲石博位嗰度，我见到有台湾嘅民乜鬼嘢啊？我见到 民进党， 民进党 唔系佢有支麦揸住，好似民事啊。因为佢都有嚟直击报道呢一单新闻咯。 首先第一样嘢 ，CNN 系全程直播噶啦，起码全球一几人睇紧噶啦。 唔系啊，你谂下，其实佢呢一单嘢咧，佢其实已经系翻版六四嚟噶啦。我觉得其实你同六四冇分别噶啦。你六四就系讲紧你天安门广场熄灯，一班坦克车落去 坦克车啫嘛。而家 系啦，其实佢而家系争在未有坦克车，佢就喺公民广场嗰度，然之后咩铲捻死晒班学生。 咁亦都不断有传闻话嗰个解放军 已经系嚟到香港 stand by 紧，随时 take over 香港啊嘛。 系啦。 系啊， 行大陸法噶嘛，系咪？ 唔知真定假啦。咁但系，其實的而且確，你真係有人即係影咗好多相咧，就係講緊話佢哋警察已經舉黑旗，講緊話即刻走，如果唔係就會開槍噶嘛。 啱收消息傳聞話已經係 聽到 槍 聲， 聽到槍聲啦嚇。 我啱啱 就 有朋友拉我，我啱啱有朋友拉我，因為嗱都唔怕俾大家知，我係住喺 SOGO 附近嘅。我因為我個窗嗰度其實我係望到嘅，即係我間房個窗其實望落去我係望到嘅。咁跟住咧，我啱啱翻屋企嘅時候，咁我影咗啲相，咁擺咗上 Facebook 俾大家睇啦。咁我啱啱咧跟住有朋友咧就line 我咧就話啊，你屋企樓下好熱鬧喎，你快啲攞啲水啊、零食啊嗰啲落去買啦，定賺啊咁樣樣咯。咁跟住我係啊，跟住我話可唔可以唔好攞呢樣嘢嚟講笑啊？佢話你覺得我係講笑咩？我覺得唔係喎，佢哋班戇鳩仔俾人煽動啫嘛。跟住佢就又整咗篇有嗰啲話唔知大家有冇收到咧？又話有個家長，即係大家今朝收到嗰篇嘢，又有個家長、 有個家長話 佢個仔去咗個佔莊，咁佔完莊話金莊，咁跟住後屘翻到嚟又話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點點點成啊嗰啲，佢 send 翻呢條片 ，send 翻啲篇文俾我睇。咁其實我會覺得，即係我對呢個朋友其實我好失望咯。即係我話你可以唔同意，但係我唔該你 攞嚟玩。 但系你可以同唔同意，但系你可唔可以攞嚟玩？我话同埋我觉得大家如果大家观念唔一样嘅话，可以唔使倾。我话早唞啦咁样样。跟住佢话你唔系认同呢班人啊嘛？我话系啊，我十分之认同，我亦都十分之支持。跟住佢就收咗皮啦。 嗯， 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大是大非嘅嘢，你唔好讲咁话政治正 确。我就算呢班学生佢今日系唔系俾人煽动，但系问题佢哋都应该受到咁嘅对待。而个问题喺呢度咯， 系啦。即係我嘅就係佢哋根本唔 deserve。喂，講真呢班學生，我哋喺佢哋咁嘅年紀，我喺黃之峰嗰年十七歲，識得做啲咩？溝仔咯，玩咯，蒲咯。即係我唔係話蒲撚到天昏地暗，落啲蝦嘢啊嗰啲。喂，咁我放學我都係網吧啦，我都係躝街啦，係咪啊？我都係唱 K 啦，我都係打機啦。喂 ，suppose 佢哋呢個年紀應該係享受佢哋嘅青春，係享受佢哋應該有嘅嘢，因為講真，佢哋去到畢咗業之後，大學畢業之後，佢哋出嚟呢個社會面對，佢哋唔會再有呢啲開心嘅時間。 即係香港，香港咧就發明咗一樣嘢咧，以前咧搞親四運得大學生嘅 ，OK， 真係好威嘅 ，OK。咁香港咧就創咗個紀錄，就係中學生出嚟搞， 啊、 即係你班大人，你班大人搞乜撚嘢嘅真係。 十二歲已經要剃頭走上台話佢要幫手，即係要反抗性啊嗰啲，即係其實你諗下呢班大人羞唔羞恥？呢班仲要喺度講風涼說話嘅大人，喂你哋醜唔醜噶？其實我想同真係我已經喺個 Facebook 嗰個 page 嗰度，其實我已經 update 咗，我真係好想問班警察，佢哋其實呢班學生佢哋幫你哋爭取緊嘅，除咗佢哋自己嘅將來之外，佢幫手爭取緊你嘅將來同你仔女嘅將來咯。即係你哋唔幫手，你哋仲要搞亂到，你哋仲要打鳩佢。喂，其實講真嗰句，喂，你問下自己個心，你咁樣做嘢，你夜晚瞓唔瞓得著啊？你老尾， 佢哋佢哋只当佢份一着啦。 佢哋完全真系冇问题。 因为佢系佢相信你哋先搞乱香港啫嘛。 因为佢哋个良心已经俾嗰只狗担走咗噶啦嘛。 即系我觉得唔怪得即系我老豆话即系好仔唔当差啦。 系咪烂佬嚟？即系有排烂仔嘛？呢啲系，即系佢哋平时冇得 关事啊！你烂仔都有烂仔嘅，烂仔都有烂仔。 咁啊系，仗义每多屠九辈，有啲嘢。 你谂下， 我都见到今日好多出嚟帮手嘅，我觉得嗰啲个行出嚟个格仲烂仔，但系问题佢哋都系去。维持秩序嗰班，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系静咗噶嘛，喺海富中心，七点左右嘅时间系静咗，跟住系有人拎住大胶袋问，有冇人要抌垃圾啊？有冇人要水啊？系将原先收集咗翻嚟嘅物资，再去分配翻俾大家，分配翻俾有需要嘅人咯。有啲自发性去帮手嘅人，真系。完全爛仔隔離咧，直情係真係見到佢會講話 MK 仔嚟嘅。但係問題佢哋都係做緊 啲嘅。已經有新聞係影住嗰啲差佬係開槍咯。 嚇係啊！但係佢嗰啲係橡膠子彈嚟㗎。係 橡膠 子彈嚟嘅啫。 我朋友教佢話七點幾嗰時，佢已經話喺中環嗰度開咗橡膠子彈啦，已經開咗槍。 但其實橡膠子彈都可以射斷腳、射斷曬，同埋我真的不覺得有咩必要咯。 橡膠子彈，因為佢用真槍嚟上橡膠子彈，唔係氣槍嘛嚇。 系啊， 那個威力系差好远噶嘛。 唔系你对付学生，你出童子军玩下水枪嘛算咯。你真系礼真嚟啫，黐咗线，黐晒线啊！ 佢而家只不过系想逼你做啲有个。 其实你要驱赶嘅，你好似太阳花嗰次咁，你用水炮都得噶。其实水炮都有时会好严重噶啦。但系我觉得你今次用催泪弹，佢呢啲真系仲衰过用水炮。 如果你同我成个局嚟讲，佢系 set Q 嘅，佢系 set 到你辣庆晒你所有人，跟住你既然都咁落，咁我唯有对付翻你啦。 嗱，啱啱咧，我 想 set 你 Q 嘅。啱啱我嗰个上 Facebook 嗰度睇咧，咁 D 一百咧就摆咗条片出嚟咧，个 title 就叫公安开枪铁证如山，就话咧示威者冇反抗想离开，警察唔俾，然之后近距离向佢开枪， 群兽斗 系啦，這个应该系喺金钟，我见到只系应该系金钟湾仔去到政府总部嗰头，系啦。 而家開始清搜告啦，系嘛？已经话有啲消息系。 我望下，我怼个头出窗望下先，大家等一阵。 同埋另外一樣嘢，會唔會話收集到有啲咩情報？就譬如話， 我有朋友喺現場，咁佢咧同我講話佢哋搜過未清，搜過未清。我而家見到咧有好多警察啦，有好多示威者，即係唔係示威者，有好多人士咧。咁其實已經由即係佔領咗怡和街，同埋去到直轉彎去到東角嗰邊㗎啦。咁有好多人咧，應該都係喺我有朋友喺金鐘嗰邊過嚟咧。咁佢哋就話，咁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喺金鐘嗰邊咧一路抬住啲物資行過嚟嘅。咁中間見到咧有好多人都係著住雨褸、戴住口罩同埋攞住縮骨遮。系啦，咁佢哋仍然即系都喺场内咧，咁企咗喺度啦，咁中间亦都应该有人指挥嘅，因为听到有咪声嘅，系啦，咁但系就未见到有警察清场，咁但系就其实已经啲人都已经企晒喺个马路中间，系啦，大家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即系听唔听到声啦，我唔知录唔录到， 听到系，系啦，好澎湃嘅呢个 嘅呐喊声 啦 ，OK， 系啦系啦，咁有我聽到係有人用麥講嘢嘅，咁但我又唔係好清楚聽到佢哋講啲乜。咁但係見到在場有警察企埋一邊戒備啦，咁但係就唔多嘅，即係數目唔多。咁同埋佢哋都冇乜點樣即係做啲任何嘅嘢去阻止啊，或者射任何催淚彈啊、胡椒噴霧啊嗰樣。蘇花都未見到有嘅。 嗯，不過亦都喺度呼籲一下，如果譬如聽緊節目嘅朋友，真係各路好漢真係要留力呢個長期抗爭嚟嘅。而家真係唯一可以做，即係同佢打遊擊。 呢個係第一波嘅啫。 即係我覺得係呢件事係即係有排都未完嘅。咁但係即係所以就希望大家喺即係抗爭嘅同時咧，要小心安全啦。即係即係有咩事，即係唔好同佢硬碰啦。始終即係啲警犬佢有好多好多嘅即係 gear 去傷害你哋啦。咁盡量地小心，咁保護咗自己有氣有力，咁先至可以繼續持續咁樣抗爭落去咯。 同埋希望大家會耐心同身邊可能真係冷感或者反感嘅就無謂勉強佢啦，真係同佢哋耐心咁傾翻呢件事情，希望多啲人可以企出嚟咯。因為我覺得今次真係好唔同嘅，其實同以前係，我覺得越多人企出嚟，但係會越好咯呢件事情。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我覺得大家要知道大是大非的前面已經不是講緊普唔普選，即我一直覺得其實普唔普選當然不是完全唔關我事，但是我話真係唔係咁 care 咯，即比起 我自己四年後會發生咩事，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知道。咁但係我淨係知道喺呢一刻，我最眼見到嘅就係一班警察喺度打鳩啲學生，打鳩啲手無寸鐵喺度靜坐好和平嘅一啲示威者，叫佢喺度打揾胡椒噴霧去噴啲老人家。我見到佢，我見到佢哋拖啲學生，拖個學生妹喺個地下度拖住佢嚟行。我 跟住收住，仲有就係有學生係心臟病，佢哋都唔俾人去救，救護員到場都唔俾佢救，淨係叫個心臟病嘅學生坐喺度，完全係唔理人命嘅。 所以我唔理究竟你話今日佢哋係咪俾人煽動都好，佢哋究竟係因為發生咩事而佢哋行出嚟都好，喺佢哋喺完全冇反抗或者完全冇挑釁嘅情況下遭受啲咁樣嘅對待，你哋有良心嘅，即係各位聽眾，你哋有良心問一下自己，呢啲嘢係咪正常應該要發生？呢、這個係咪應該係我哋嘅香港？ 係咪一個文明嘅社會會發生？係 啦，係咪一個喺我哋長大嘅社會，我哋長大嘅香港應該會見到嘅嘢？如果你覺得唔係嘅話，唔該無論你用咩方法都好，即係你唔可以企出嚟唔緊要，你哋可唔可以即係 Facebook 傳，即係幫手支持一下 share 一下，或者係即係有冇啲方法？最起碼你哋唔好搞亂檔，你哋唔好喺度講話呢班人戇鳩傻仔，話佢哋係俾人挑釁所以出嚟搞事，佢哋係即係佢哋係槍打出頭鳥嘅人，其實佢哋唔係，佢哋比我哋更加勇敢咯。 即係各位老細，其實真係你唔參與唔怪你，唔好潑冷水啦。即係 冇錯。是啊，即是你不幫手，你不要在這裡搞亂檔啦， 他們是為你爭取香港未來的前途，那你有一個潑冷水，那即對這件事沒有幫助。 是啊，那 即每個人都會老，那你自己想想啦。那是啊，不太久而已，是啊，2046。 遲下遲下唔係遲下，我哋嘅香港咪變到好似大陸咁咯，咪喺度播緊嗰啲上集會就變國慶啊，跟住坦克車鏟死人啊，唔中意槍斃你啊嗰啲咯，好快嘅啫其實。 唔理你係咩人咩身份都好啊，你都會有老嘅一日。當你有一日真係手騰腳震喺街度逛低咗，冇人理你，你諗下啦。 哦，鬧到而家 down 咗啦，嗰個網頁係 鬧都 down 咗啦，而家 係啊。 好多網頁都死咗，交協嗰個網頁都死咗。 一八，佢講話地鐵都有催淚彈咯。 地鐵都有催淚彈，唔撚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死人！ 見到有片啊，我見到有片啊，係啦。 見到 D 一八有片咯，啱啱一分鐘前。 咁啊，蘋果亦都喺35分鐘前咧，即係我哋嘅錄音時間35分鐘前啦，就影到呢個有坦克車入城。 真係有坦克車入城。 係喺佐敦見到啦，係啦。 哦、oh, ，OK， 而家系夜晚半夜凌晨一点。 我睇唔到，我分唔到，应该系装甲车嚟嘅，系应该。 即系总之系陆军式嘅车 啦，系啦， 系啦，大大埲牙罩， 系装甲车嚟嘅 ，OK 吓。 系啦，所以大家真系用问一下自己个良心，究竟今时今日喺香港发生嘅嘢系唔系 suppose 应该系喺我哋嘅屋企出现，系咪一件正常嘅事？系啦，睇下大家可以做到啲乜。或者是係咯，即係我唔知點講啦，已經係我真係覺得個心好痛啊！望住呢班 唔參與都關注一下啦，係 啊，即係關注一下點解會變成咁樣樣咯。 咁見到呢、這個 我都睇到想喊，我自己我真係睇到想喊。我覺得點解我屋企會變成一個咁嘅地方？ 一路係坐喺度食緊飯，即係真係一個人行到好攰，坐喺度食緊飯咁晚，然之後喺度收到唔同各方四方八面嚟嘅 message， 語音又好，文字、圖片又好，越睇係越震嘅，即係成個人真係係軟曬， 即係好緊急，係全部都好緊急啊！ 即係已經覺得係哇！我哋同伊拉克啊，甚至乎即係我衰啲咁講句啊，哈巴勒斯坦、以色列嗰啲，而家其實分別唔大。 我覺得係北韓咯，我覺得而家身處北韓咯，覺得自己。好多人 驚我哋遲啲咧國慶咧就一定要大家一齊去齊喺度去 衝去金紫荊嗰度拜啊！ 冇錯。 冇噶啦，我哋到时沟通唔到噶啦，冇 Facebook 噶啦，冇得录音噶啦，冇节目噶啦，我哋咩都冇噶啦，到时 乜都冇得睇噶啦。 每个大厦住户都要校啱时间开制、闩制，咁样形成一个好好整齐、好好靓嘅嘢噶嘛。 到時又話係咯， 全全都係一個統一意志嘅情況啊！ 絕對係。喂，而家嚟緊有冇收到啲咩信息係嚟自學校本身嘅？嗱，講緊學聯就罷課啦，但係本身學生會好似 各大嘅院校咧，各大院校都呼籲緊佢哋嗰個校友啦，咁就翻去佢哋嘅院校度集會啦。咁啊，譬如中大就百萬大道啦嚇， 係 係。咁啊 但係我收到消息係 APA 都俾人清場喎。 嗯， 係佢講緊APA 演藝學院佢裏面都清場喎，佢話如果喺演藝學院裏面喺裏面嘅話，都會被當作暴徒會開槍喎。 照係咁樣嘅情況發展落去，應該向戒嚴嘅嗰個咁嘅程度都係邁進嘅嚇。 係啦， 全城戒嚴嘅程度係。 係，我收到消息咧，就話咧，咁喺灣仔紅十字會嗰度咧，咁佢哋嗰度咧已經係即係開放咗，同埋佢哋係已經係張開咗紅布噶啦，即係已經張開咗紅旗噶啦。 紅十字。 系啦， 紅十字旗。 系啦，咁根據聯合國嘅法律咧，咁佢係話，如果警察係衝入去嘅話，佢哋係違反咗國際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大家即係想去揾安全地方暫避嘅時候，就去紅十字會啦。 除咗自己屋企個之外咧，嗰度已經變成一個好似以前上海嘅法租界咁啦嚇。 係啦， 和平飯店插咗支刀喺門口噶啦，入得嚟就和平噶啦。 系啦，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喺关注呢件事嘅时候小心，最紧要系保留战斗力。咁我哋呢个系长期抗争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小心同埋 good luck 咁样样咯。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睇下会继续留意最新消息啦。咁我哋会都 keep 住 update 大家，咁希望都可以带到最新嘅消息俾大家咁样样咯。 好，咁啊， 好，多谢，好，拜拜， 拜拜。